攻读《生命记》第六章。以下是上主你们的天主吩咐我交给你们的诫命、法令和规则，叫你们在过河后去占领的地内遵行，好使你和你的子子孙孙终生日日敬畏上主你的天主，遵守我吩咐你的一切法令和诫命，使你获享长寿。以色列，你要听且谨守遵行，好使你在流奶流蜜的地方获得幸福，人数增多，如上主你祖先的天主所许给你的。以色列，你要听，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，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。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话，你应牢记在心，并将这些话灌输给你的子女。不论你住在家里，或在路上行走，或卧或立，常应讲论这些话，又该系在你的手上，当作标记，悬在额上，当作徽号，刻在你住宅的门框上和门扇上。上主你的天主几时领你进入他向你的祖先亚伯朗、以撒格和雅各伯起誓要赐给你的地方，那里有高大壮观的城邑，而不是你所见到的，有充满各样宝物的住宅，而不是你装满的，有蓄水池，而不是你挖掘的，有葡萄园和橄榄树林，而不是你栽植的。当你吃饱时，你应留心，不要忘了领你由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的上主。你要敬畏上主你的天主，只侍奉他，只以他的名起誓，不可追随别的神，即你们四周民族的神，因为在你中间的上主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，免得上主你的天主发怒，将你由地上消灭。你们不可试探上主你们的天主，如同在玛撒试探了他一样，应谨慎遵守上主你们天主所吩咐你的诫命、教训和法令，应做上主眼中视为正义和美善的事，使你能获得幸福，能去占领上主世许与你祖先的那块肥美的土地，能由你面前驱逐你的一切仇敌，如上主所应许的。假使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，上主我们的天主吩咐你们的这些教训、法令和规则究竟有什么意思，你应对你的儿子说，我们曾在埃及做过法郎的奴隶，上主却以大能的手将我们由埃及领了出来。上主在我们的眼前对埃及、对法郎和他全家行了轰轰烈烈的神迹和奇事，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，领我们进入他世许给我们的祖先要赐给我们的土地。那时，上主吩咐我们遵行着一切法令，为敬畏上主我们的天主，为使我们时时得享幸福，得保生命，就如今日一样。我们在上主我们的天主面前，照他所吩咐我们的，谨慎遵行着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们的义德。